呢个讲过，一粒钻石系永恒嘅。啊，商人几犀利啊！你爱唔爱你未婚妻啊？你爱嘅话，你拣一粒永恒嘅钻石，代表你永恒嘅爱。如果你真系爱佢咧，你系拣粒大粒啲添嘅，系嘛？呢个就系世界对我哋嘅声音啊！呢粒咁嘅嘢真系永恒？梗系唔系啦，系嘛？我哋拧头都拧得好快，好似就系啲男士拧嘅，女士唔会啊。呢粒咁嘅嘢梗系唔系永恒啦，系嘛？我哋赤身嚟到呢个世界，离开嘅时候都系赤身走噶，系咪？所有物质嘅我哋带唔走噶，点会系永恒啊？圣经一节经文俾我哋睇到，我哋眼睇到嘅嘢，原来嗰啲全部都暂时噶咋。你睇下保罗就要哥林多后书段经文点讲？佢话原来我哋唔系顾念所睇得到嘅，而系要顾念所睇唔到嘅。因为所睇到嘅咧暂时噶咋，但系所睇唔到嘅却系永远啊！即系我哋眼睇到嘅所有嘢，吓呢张台啦、张凳啊、呢个教会建筑物，甚至我哋人肉体嘅生命，呢啲暂时噶咋。但系唯有睇唔到，睇唔到嗰啲系咩啊？人嘅灵魂啦。神永恒嘅国度啦，嗰啲先系真正能够传到永远噶，嗰啲先系我哋更加需要去顾念嘅事情啊！但我谂，正如英文一句嘅说话，即系好多时都描写到我哋嘅心态嘛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即系我哋眼见唔到咧，我哋好似唔记得嗰啲嘢都存在。哎，唔好啊！保罗亦都藉住哥罗西书段经文提醒我哋，佢话你哋要思念。上面嘅事啊，唔系要思念地上面嘅事。地上面嘅事，我哋见到暂时嘅啫。我哋更加要思念到神永恒国度嘅事情。呢、这个先系神创造我哋嗰个目的，就系、是、为神永恒嗰个国度而活啊。我谂另外一个嘅挑战就系、是，如果我哋生命净系挂住地面上嗰几十年喺度忙忙碌碌，我哋。就唔知道为咩而活着嘅。啊，俾两个例子，你又好快明啦。有冇人想估下呢张画系咩嚟噶？黄李四有几条线咁，唔知咩嚟系嘛？有冇人想估啊？开估咯！哇，好嘢喎！菠萝嚟噶，睇唔睇到？几粒钉喎？嗱，俾多次机会你。吓，呢一张系咩嚟啊？俾个 tips 你啊！你中意运动咧，可能你会知道系咩嚟。开估咯！羽毛球嚟噶，我想讲嘅就系呢两样嘢我哋好熟悉噶，系嘛？但系如果你个焦点净系摆喺嗰两样嘢咁细细嘅地方，我哋唔知嗰两样嘢咩嚟噶。同样道理，神永恒嘅幅图画几大啊？无穷无尽咁大系嘛？如果你嘅焦点净系挂住地面上嗰几十年咧，我哋唔知道为咩而活嘅，系嘛？我哋唔能够去明白神造我哋嘅目的啊！再俾多个例子你，帮我哋更加深刻嚟到去思考聚焦今生同埋放眼永恒嗰个好强烈嘅对比啊！我呢度有条绳啊，吓你同我想象下呢条绳咧系无穷无尽咁长喎，吓即系我咧就揸住绳嘅一边咁，咁绳嘅另外一边咧，你想象下唔单止去到香港啊，唔单止环绕地球几个圈嘅，无穷无尽咁长。咁如果呢条绳系代表永恒嘅时间线，你觉得？我哋地面上呢几十年喺条绳占咗咩位置啊？看一点咋系嘛？即系呢橛仔都俾多咗噶咯。有几多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净系话嗱，细个咧就好好读书啦，咁然之后咧就搵份好工，咁啊赚够钱咧就提早退休啦。退休之后点啊？梗系去 cruise 啦，系嘛？游轮假期啊嘛，咁咪一生啦。哇，咁呢橛咧？你有冇谂过今生系要为永恒作准备噶？即系你今生做嘅决定，我哋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哋嘅救主？呢、这个决定影响紧我哋永恒要喺边度度过，系嘛？而我哋今生所做嘅嘢，又有冇永恒价值呢？即系永恒、哦，一千万年、哦，可能呢度二千万年，一亿年喺嗰度，究竟我哋今生做嘅嘢有冇永恒嘅价值呢？希望呢条绳亦都俾我哋思考到另一个问题，就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用几多时间去做一样嘢咧，系视乎嗰样嘢有几长远嘅价值或者影响力噶。 嗱，举例，你今晚食咩嘢？你用几多时间做呢个决定啊？你唔会两三个钟头谂今晚食咩噶嘛？因为你呢个决定带嚟嘅只不过可能系半个钟头享乐，你食完一餐咁就过咗啦，系嘛？但如果一啲长远有价值嘅嘢，例如你买车买楼，或者你要去求职搵边份工读边科咁，哇！嗰啲事又你要即系用多啲时间做啲决定咯，因为影响比较长远啊嘛。咁你就要花多啲时间去做嗰啲决定啦。哇！如果我哋应用呢个逻辑系一啲永恒价值嘅事情，我哋岂唔系应该更多时间、更多嘅精力喺今生系顾念一啲永恒价值嘅事情咩？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系放眼永恒。我哋人活着唔单止系为地上呢几十年而活，而系为永恒嗰幅图画、神永恒嘅国度而活。我哋又点去回应呢？今日想睇嘅一段经文喺腓立比书三章，我哋好想喺当中点样效法保罗去过一个放眼永恒嘅人生。腓立比书第三章好特别啊！嗰度就好似保罗嘅一个自传啊，一个 autobiography 咁样。如果你睇晒第三章全篇啦，嗰度讲到保罗过去、现在同埋将来，系好快、好概括，俾我哋了解保罗喺过去系点啊？佢系逼迫基督徒噶嘛，佢系与神为敌噶嘛，佢系唔信噶嘛。然之后保罗现在咧，就头先读嗰段经文，我谂有句金句都好熟悉啦。保罗话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嘅就要攞到神召佢所得嘅奖赏嘛。这个就是保罗现在佢当时写信嘅时候佢嗰个嘅目标。然之后你再睇落少少，又讲到保罗将来佢期望咩？原来佢嘅盼望就是要等主耶稣基督翻嚟嗰日，地面上一切好多难处、好多挑战，一切都不在。保罗定睛喺未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他最终的盼望。今天我们讲到的三点，我们都围绕这个的架构来看。我们叫做放眼永恒的三个 P， 因为我们为了容易记得这三点，每一点我都选了一个英文字，而那个英文字都是由 P 开始的。OK，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过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第一个 P 就是 priority，就我哋生命要有优先次序啊！头先弟兄读咗嗰段嘅腓立比书第三章嘅经文，开头嗰度讲到话保罗要忘记背后啊嘛，努力面前。我哋首先要问一问，就系保罗呢度所讲嘅背后系一个咩嘅背后呢？咁我哋睇圣经嗰阵时咧，唔明白就唔好乱估。我哋尝试上文下理睇一睇呢一个背后系咩背后。如果你睇前少少，由第三章第四节开始，你就会好明白保罗所讲嘅背后系咩背后啦。第三章第四节嗰度，保罗话：其实我都可以靠肉体噶，若系其他人觉得佢哋可以靠肉体，我就更加靠得着啦。哇！保罗喺度数算啊啲风光史啊，喺度晒命啊，继续讲咯。保罗话：我第八日受割礼，我系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嘅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哇、wow！ 你知不知道当时的文化背景，如果你有这些东西，人人都会说，哇，真是好了不起，真是有所有原因要去自夸。你家有没有一埲墙是放你的奖状、啊、学位、啊、殊荣的？如果保罗都有一埲这样的墙，他那埲墙会是这样的。保罗的奖状和殊荣，你看刚才 那大堆东西，有多少东西是值得自夸的？他是以色列族、啊、神的选民、啊、神拣选以色列族来到彰显他的爱和救赎计划、啊、他第八日受割礼，当时的男婴第八日要受割礼，成为一个记号，他是分别为圣，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的。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熟读律法的嘛，是吧？比现今社会这个可能是一个、宗教学的博士学位，哇，比人优越。他在律法上面无可指责，哇，有哪个可以说是即是从来不犯法的？保罗可以。然后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纯正，一出世就比人优越了。 然之后最后仲热心逼迫教会，照计热心逼迫教会系冇个奖噶，系嘛？但系经文点话？佢话论热心说，我系逼迫教会嘅，意思即系话嗱，我唔信，我唔系翘埋手唔信嘅，我唔信我就要逼迫你哋基督徒，使到你哋都唔信，呢、这个就我哋热心啦。所以论热心说，我系逼迫教会嘅，论热心嚟讲，我就有自夸嘅理由啦。哇！呢一扎嘢可以讲啦，话系保罗嘅风嘅。即是一些很威的地方，是吧？很多原因他可以去自夸。但是你看一看下一节他怎么讲，下一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生命怎么有一个优先次序。第七节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就当作有损。哇，先前那一堆东西就是形容緊保罗是靠住肉体而活的时候，但而家他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就当那一堆东西是有损。如果图像化呢，你就可以看到，即是当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一堆的殊荣，那一堆奖状就要 pack 埋入盒，摆入 basement， 当作有损。这个就是保罗生命的优先次序。然后你再落下一节看一看，不单止是这样，保罗又进一步了。下一节怎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认识我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哇，你看到又进一步啊！即是现在不单止那一堆的殊荣，那一堆的威水史，而是万事，即是那个盒又大一点了。唔單止頭先嗰啲獎狀同埋獎杯啊，而家萬事啊，所有嘢因著佢而家知道耶穌基督先係最寶，所以所有嘢如果難咗佢能得著基督回應神嘅呼召嘅時候，嗰扎嘢佢都要擺低，看作糞土。中文聖經係好全情啊，丟棄萬事看作糞土。英文聖經都好似稍微 gentle 一啲。他说丢弃万事看作 rubbish， 即是看作垃圾。中文圣经是很全程很贴近原文的意思。你和我去完厕所呢，冲厕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可惜，好像失去了些东西？我想不会，是吧？我想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才是至宝，所以相比之下，其他东西都要学习去丢弃。我哋而家唔系要讲厌世啊，即系地面上嘅生命呢几十年，神好多祝福噶。我哋有我哋嘅屋企啊、家庭啊、金钱啊、财干，呢啲全部都系神嘅祝福。我哋而家唔系话要厌世，喂，我哋都愿意喺地面上嘅事情系忠心为主摆上。只不过如果地面上有任何事情系难咗我哋，唔能够得着基督，唔能够回应神对我哋嘅呼召，我哋就愿意学下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哋唔系要去厌世。如果唔系，你就唔刷牙冲凉啊！你话刷牙冲凉冇永恒价值，嗰啲唔做啦，梗系唔得啦，系嘛？地上面嘅事情紧要，但系唔会比得过永恒嘅事情紧要。呢、这、一个就系呢一个经文嘅重点。我哋都思考一下，究竟我哋生命当中都有冇好似保罗呢啲特殊嘅地位呢？可能我哋都有一啲接受教育嘅机会啊，一啲成就啊，一啲嘅好特殊俾人优越嘅地方。究竟我哋会唔会都即係愿意，倘若呢啲事情难咗我哋得着基督，我哋都愿意效法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呢？再一个例子俾我哋更加深刻记住呢一点。地面上好多嘢其实都系暂时的。你中唔中意玩大富翁啊？我细个嗰阵时好中意玩嘅。可能大富翁好玩，你知唔知点解？因为现实生活做唔到嘅嘢咧，你可以喺大富翁嗰度做啊，系嘛？你几百蚊就买晒成条街，咪起屋企酒店。但系要记住啊，玩完大富翁又点啊？咁就执嘢噶咯，即系一块一块咁啊，摆翻入盒入边咯，系嘛 ？It all goes back into the box。我哋人生都系差唔多嘅啫，系嘛？即是我哋走完人生嘅旅程，乜嘢都带唔走啊！你银行有几多少钱？ 有幾多嘅股票，有幾多間屋，有幾多地契，咁全部帶唔走。呢啲就係地面上嘅事情，我哋要記得嗰啲係暫時嘅啫。而如果嗰啲難咗我哋得著基督，我哋就願意效法保羅，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第一個 P 我哋已經講過，就係我哋生命要有優先次序，我哋人生先能夠放眼永恆。第二個 P。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我们人生就要定下很明确的目标。所以第二个 P 是 purpose。我们看一看第十三节，那里有金句，我们很多人可能懂背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如果你问保罗人生有什么很明确的目标，我想这两节圣经就可以总括他人生的目标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的是要得着神从上面照他而得的奖赏。如果你看原文圣经，一段圣经的重点呢，很多时候是在那个主要的动词那里看到。这一节经文主要的动词是直跑，即是向着边个直跑，那个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些只不过是辅助的动词来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透过我忘记背后，即是透过过去我靠住肉体活的日子，透过忘记我过往以那些的殊荣为傲的日子，透过忘记背后，透过努力面前，我就要向着标杆直跑，得着神照我所得的奖赏。如果你看原文，标杆的字 Scopus 那个意思就是一场赛跑的终点线。又或者如果你扔一个武器，你扔个目标就叫 Scopus。 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究竟我们人生向着一个什么的目标，一条什么的终点线来到是迈进呢？保罗就很清楚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场足球比赛呢是没有两个龙门的。哇，那你都挺傻的，是吧？一班球员在猜球，漫无目的，是吧？你可不可以想象扔飞镖的时候没有红心的？当然不行，你扔去哪儿，是吧？又或者一间公司，一个机构有他们的使命宣言，为着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要决定做一件事，那怎样决定啊？如果合乎使命宣言，咁咪因为呢个系佢哋好明确嘅目标嘛，咁咪尽力做咯。咁但系如果唔符合使命宣言，咁就唔使做啦，系咪？因为都唔系嗰间公司机构创立嘅目的。一场足球比赛需要两个龙门，系咪？抌飞镖嘅时候需要标靶，需要红心。公司机构需要使命宣言，同样啊，我哋人生都需要使命宣言，需要一个好明确嘅目标。效法保罗啊！好清楚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的得着神照我们所得的奖赏。所以原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一个就成为一个放眼永恒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神今天给我们很多恩赐的，很多不同的恩赐配搭起来，为的是要服侍人神，为的是要建立神永恒的国度，为要是要作主的见证，为的是透过我们的爱能够使其他人都认识神，让他们都能够在永恒当中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些就是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我们需要去顾念的事情。所以生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效法保罗，要赢得神召他所得的奖赏。头两个 P 讲过 priority purpose， 第三个 P 就是 persistence。 当我们要过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我们在难处当中要有坚持。我们人生这几十年真的不容易的，有很多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面对，又要面对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再讲今日的社会，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是活在一个不信的世代，是吧？打开新闻，很多时很多人就公然的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价值观。 对于婚姻啊、男女嘅定义啊，搞到乱晒龙。依、这个就我哋今日要面对嘅难处啊。保罗喺第十七节，佢都喺度讲到一班不信嘅人。保罗形容嗰班人为咩啊？佢十七节首先讲话：弟兄们，你要一同嘅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哋榜样行嘅人。咁然之后难处嚟咯，就系讲到一班不信嘅人。佢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佢哋系十字架嘅仇敌啊！我屡次告诉你哋，而家又流泪咁样嚟到告诉你哋，吓好语重心长咁话：呢班唔信嘅人点啊？佢哋嘅结局就系沉沦啊！佢哋嘅神就系自己嘅祷福，佢哋以自己嘅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嘅事为念啊！但系我哋咧，我哋唔好好似佢哋咁啊，唔好似呢班唔信嘅人咁啊！我哋却系天上嘅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系、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呢度就睇到保罗对未来嗰个嘅盼望，就系、是、要等候耶稣基督降临嗰阵时啊！我哋作为基督徒，天上嘅国民，先我哋永恒嘅身份啊！弟兄姊妹。头先嗰几节经文，如果用一个图表，好简单俾大家去睇一睇。保罗讲到佢哋点样，佢哋唔信嘅系点样。我哋作为天上嘅国民，我哋作为基督徒又系点咧？吓，俾个中文版你睇。佢哋一班唔信嘅人，佢哋会沉沦噶。但我哋唔好好似佢哋咁啊！我哋系天上嘅国民，呢、这个先系我哋永恒嘅身份啊！佢哋以自己嘅祷福为神，意思即系话食嘢能够满足自己嘅祷福。所以他们就试一些能够满足自己情欲，他们就觉得那些是神。但我们不要啊，我们要以救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神啊。讲到荣耀呢，他们就做了一些自己羞辱的事，就引以为傲，作为自己的荣耀。但是不要啊，我们的生命被转化，我们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我们的荣耀啊。他们怎么样？焦点净是摆在地面上的事，当然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我们顾念的事是关乎基督的事情。这里很想去强调一点，就是天上的国民这个身份。你知不知道地面上我们很多身份，我们家可能是爸爸妈妈，是吧，先生太太，我们工作很多职业，我哋喺教会侍奉都好多岗位啊！你知嗰啲身份全部都系地面上嘅身份，即系我哋行完地面上人生嘅路，嗰啲就一切不在，唯有天上嘅国民呢一个身份，先系我哋基督徒永恒嘅身份啊！弟兄姊妹，既然我哋知道有一个咁嘅身份，我哋要记得啊！我哋喺地面上，我哋系客旅啊，暂时嘅啫。你想象一下，你而家去旅行啊，好嘛？或者去夏威夷咁，阳光与海滩，你喺地面上作为加拿大人啦，咁然之后你加拿大人去旅行，去夏威夷旅行，你仍然系加拿大人，系嘛？咁然之后你去紧旅行嘅时候，你顾念嘅事系加拿大嘅事，系嘛？你去紧旅行，你都睇加拿大新闻嘅。如果温哥华落雪，你可能都会睇下啊，落几大雪啊，屋企点啊咁啊。是吗？即是我们的身份就决定我们的焦点，我们顾念的事是什么嘛。还有那个地方无论几靓都好，我们去旅行那个暂时嘛，我们都期待有回家的一天，是吗？地面上这个去旅行就是我们加拿大身份，去到夏威夷旅行、okay? 我们要记住我们永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子民，即是我们是作为天上的身份，天上子民这个身份，我们现在地面上几十年是去旅行的。我们渴望有一天回到永恒的家，那个才是我们渴望的时候。是吧？还有地面去旅行刚才说过嘛，无论那里几靓你都渴望会回到家。是吧？我们同样有这样的心态，地面上我们作客旅的啫，我们叫异乡人，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天上的国民这一个身份才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身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保罗渴盼望主再来的一天。刚才看到二十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然之后亦都盼望我哋有复活嘅一日，就系他按着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嘅大能，将我哋卑贱嘅身体改变形状，同他即系耶稣基督自己荣耀嘅身体相似。吓，我哋呢个地面上嘅肉身，呢个就系卑贱嘅身体，会扭坏。有一朝行完地面上嘅路程嘅时候，呢个肉身就会完全败坏，系咪？我哋期望嘅就系永恒当中神俾我哋一个荣耀嘅身体，与喺天家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永远嘅敬拜佢、服侍佢，呢一个先系我哋最终嘅盼望啊嘛！你知唔知保罗写紧腓立比书嗰阵时咧，佢坐紧监噶。但系如果你睇下腓立比书嘅信息咧，充满住喜乐，系嘛？你睇一睇 joy 啊 ，rejoice 呢啲字，短短四章嘅圣经出现过廿几次啊！你问点解啊？即系一个人坐紧监，失去自由，然之后写一封信咧，就充满住喜乐噶。点解？头先就睇到保罗嘅秘诀咯，好清楚。佢嘅焦点唔系摆喺地面上面对嘅难处啊嘛。佢就系期待耶稣基督有一日要再翻嚟，我哋翻到去永恒嘅家，那个先系最终嘅盼望啊嘛，系嘛？所以当我哋咁样睇嘅时候，无论地面上系几大嘅难处都好，我哋仍然有一个坚持嘅心，因为我哋系等候主耶稣基督再嚟嗰一日。这个就系永恒嘅盼望，这个就系我哋能够活出一个放眼永恒生命的一个态度。再给一个例子给我们更加去思考，当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结局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态来到去等候呢？有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很快哦，温哥华冬奥啊，2010年的冬奥呢，这场是男子冰球的决赛。有没有人当时看这场球的？美国对加拿大嘛，好紧张，好紧张。如果你记得咧，加拿大都去到最后一分钟都领先紧嘅，吓，然之后美国就一球扳平，2-2，咁啊要进入加时阶段啦，好紧张，好紧张。突然死亡嘅方式嚟到系决胜负，咁然之后点啊？吓 ，Sidney Crosby， 你而家梗系知啦，吓加时只有7分40秒，咁啊一球定江山，系嘛，黄金入球，咁啊带领加拿大队攞得奥运嘅金牌啦！我想讲嘅就系，如果你今日你上 YouTube， 你睇翻呢场比赛重播，你用咩心态嚟睇嘅？你会唔会都好紧张？哇，唔知道结果点？美国攀平，我点算啊？梗系唔会啦，系嘛？你知道个结局嘅时候咧，你个过程好轻松噶，你同唔同意啊？你个过程好有把握噶，好淡定噶，点解？你知道个结局已经定咗啦，系咪？同样，我哋生命都一样嘅。无论我哋人生有咩难处，我哋都可以坚持。点解啊？因为我哋已经知道结局系点啊嘛，系嘛？就系有一日号角会响起，然之后咧，主耶稣基督就满有荣耀啊，从天而降翻嚟我哋当中啊。到嗰阵时，哇！耶稣基督的荣美给我们可以亲眼来到看到，我们就永永远远与主在天家同住，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正因为这份盼望，我们地面上有多少难处都能够是坚持。到那一天我们要见主面，我想我们很想都告诉主，主啊，我哋多谢你咁样欢迎我哋翻天家，主，我哋终于翻到屋企啦！地面上几十年系有难处，高高低低，但我哋多谢主，你嘅恩典永远够我哋使用。我哋都多谢主，你托付我哋地面上几十年嘅时间，有唔同嘅资源，有金钱，有家庭，我哋愿意话俾主知，主，我哋已经尽力啦，我哋已经尽力将你托付我哋嘅事情。忠心来到是做好，我们做的事不单止只是为地上面几十年而活，我们为你永恒的国度已经忠心的去摆上。到时我想我们很想主耶稣会称呼我们一声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我们一起去想一想，究竟到那天主耶稣会称我们为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着我们地面上是过着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为主而活，我们一起在当中庆祝感谢主。一话到当日，我们是会一个很大的后悔，就是说主啊，真是不好意思，我都没什么面来到见你，我地面上只是为着几十年的生活在那里劳碌劳碌，我都没有为到一些永恒价值的事情来到是摆上呢。神做我们的时候，他的设计，我们要过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不单止为地面上的事情而活，是为神永恒的国度而活。我愿意一起效法保罗，很快的来到是总结重温一下我们的三点，记不记得放眼永恒有三个 P， 第一个 P 是什么？ Priority， yes， 好记性，我们生命要有优先次序，效法保罗，倘若如果地面上有任何东西拦阻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拦阻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就愿意学效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第二个 P 是什么？哎，快了一点点，但是我未 show 你已经说了，是吧？ Purpose， 第二个 P， 人生要有很明确的目的，效法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什么？要得着神从上面召许而得的奖赏，这个就是一个放眼永恒人生的目的。第三个 P 呢？ Persistence， very good， 我们在难处当中要有坚持，地面上是有难处，但是个奥秘是什么？个秘诀是什么？我们是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天嘛，这一份在永恒当中的盼望就成为我们最大的推动力，无论地面上我们经历着什么难处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来到是等候，能够存着盼望的心来到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接我们所有的信徒回去永恒的家。这一个就是一个放眼永恒的人生，因为我们活着不单止为着地面上的生活而活，而是为要为神永恒的国度而活，而我们也学习做一个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就是神托付我们在地面上做什么事，我们都愿意为主的去摆上。我们一起祈祷向主回应。